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三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天江盛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这里是第12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全国百家华语广播电台播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12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上海斯巴文化 SNH48 Color Girls 多彩的日子，跳空进榜第十名。这里的天空划过五色的彩虹，每一道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幸运的邂逅上 Color Girls， 他们童话般的冒险从此开始。阳光鲜花铺满了大地，蝴蝶蒲公英随风飞舞，星星挂上天空，一闪一闪五彩缤纷的世界没有尽头。这就是听这首歌曲给我的感觉，多彩的日子 Color Girls。 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480票。第九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杨磊，何苦痴情又伤心，跳空进榜第九名。 那么深刻，没有你的爱我是魂落魄， 自从选择你选择为你而寂寞，我这一生只会爱 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为冷漠的 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 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 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我曾问我何故痴情又伤心，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 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 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 注定这辈子梦醉 在这红尘。 2009年，谢有才他以一首《爱一万次够不够》震撼乐坛，歌曲迅速窜红大江南北，在各大音乐榜单中力拔头筹，获得无数的荣誉和赞美。当时的那首歌《爱一万次够不够》以洒脱的风格唱出了深情与悲情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也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这是谢有才他的一首新歌，和杨磊合唱的，叫《何苦痴情又伤心》，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542票。第八名也是一首新歌进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侠》，烟雨蒙蒙。每到秋天，就是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多少人间的故事如同飘落的雨滴落在人间的尘埃里，也许是响彻夜空的悲怆触碰了心疼的目光，因为这一丝人间的高贵，我愿意驻足，留给人间一个回眸的目光，为你，为他，为这尘世的生命。华语女歌手傅春霞送上了这首烟雨蒙蒙，愿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一个回眸的眼神，一个驻足的脚印。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608票。第七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霍丁辉，一败涂地。 我们爱得翻天覆地，你却让我一败涂地，不是说好了要比翼双飞，为何丢下我一个人去飞。我们爱得翻天覆地，你却让我一败涂地，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努力，可你让我输得如此狼狈。 一败涂地主要表达的是相爱之人不能够走到最后的伤感，单看这首歌的歌词便能够感知爱情缘尽的心痛无限，再配上霍丁辉他精湛的演唱技艺，深厚的歌曲演绎功底，得天独厚的嗓音，感伤的情怀就变得更加的浓郁了。霍丁辉一败涂地上榜四周，得票66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九名，梦想当然，许君，29。 大家好，我是许君，下面带来的是我的最新歌曲《29》。这首歌名字叫做《29》，是因为我在29岁写出并完成了这首歌。这首歌是我第一次自己做制作人，我自己编曲，参与所有的部分。我很庆幸它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姿态来呈现。就像歌词说的，越过山川，前路若不盎然，那就再翻一座山，再趟一条河。愿你哭得像风，野得像狗，扎进灯火阑珊。生活中没有什么过不去，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你不去期许。所以当你到这个年纪，或者你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你在回望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如此的温暖和美好，那些伤害也都带给你的是财富。29就是这样一首歌。 许君这首歌叫29，上榜三周，得票73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0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什么是好兄弟？ 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明争暗斗暗度陈仓，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明争暗斗暗度陈仓，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 真正的好兄弟，我觉得就是在你没事的时候很少联系你的，但是呢，你有事的时候第一个联系你。真正的好兄弟就是在你请客的时候忙前忙后的为你去做准备，但是动筷子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人，你醉了帮你收摊的人，这就是好兄弟吧。这是来自俊峰，什么是好兄弟，上榜七周，得票80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赵赵音乐工作室，赵赵一匹白马。 在哪儿咋不会害怕， 想过我就是他，一匹绝对安静的白马，静静地守候他妈的人生自由自在。 2012年夏末，赵赵路过安定门内大街的路口，遇到了一匹白马，他拉着一车核桃，浑身的污垢，失魂落魄，身旁呢是吆喝着的主人，马的眼睛里绝望到了接近于虚无的一种安静，一刹那的对视似乎已经豁然明朗，于是便有了这首歌《一匹白马》。3分多钟的歌曲进行了6次的转调，使歌曲的层次递进更加的深邃，再加上直白的歌词还有奇特和旋律的完美搭配，将这一份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赵赵一匹白马上榜4周，得票86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4名。第3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燃起草原爱情的火。 飞起火辣的情歌， 燃起草原爱情的火，这是一首草原歌曲，讲的是两个年轻人谈恋爱，倾心相印，如胶似漆，永远想依偎在他爱人身边。方轩的燃起草原爱情的火上榜10周，得票913票，上升2位，来到第3名。第2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娇，让爱陪着你。 勇敢面对人生每一次的残忍， 仔细的听一下这首歌，你会发现和他其他的歌曲完全不一样。陈娇的这首歌曲虽然在苦嘲自己看走了眼，但是却用跳跃的节奏和轻快的声线诠释出了自己积极向上的爱情观，如此正能量的一首歌，一下子就把遭遇爱情变心的朋友们带回到了现实里，爱情的痛苦呢也能够被歌曲当中欢快的节奏给带走了。这是陈娇让爱陪着你，上榜6周，得票975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2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2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 恭喜北京德资文化续拉旗，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夺得第127内地榜的冠军。 吻你唱着是你沉默的话语，走去的黄河是你奔腾的思绪，没有你七月的火种，我怎能长出刚强和不屈？没有你十月的阳光，我怎能长出红火的心绿？我从风风雨雨中走过你的世纪，我从坎坷中接过你的火炬，我从风雨中走过你的世纪，我从坎坷中接过你的火炬。 谈到徐拉奇阳光帅气的形象一跃而出，从艺多年以来，他一直保持了健康向上的形象，推出的歌曲更是赢得了无数听众朋友的欢迎与支持。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从深情款款的《我的生命你的决定》，到爱是领悟的情感告白，再到这首引起了无数共鸣的《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无论是抒情的小曲还是主旋律的歌曲，徐拉奇都能够把握得游刃有余。上榜九周得票1027票，上升两位，夺得第12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

次《河神》的主题歌特别请到了萧敬腾来倾情献唱，《河神》携手雨神，让网友开心之余呢，也不禁大呼这是要搞事情了。音乐录影带当中，萧敬腾颇具有穿透力的声线与剧情中跌宕起伏的剧情完美的交融在一起，心中有冤说冤，点烟告慰伤悲，这样的一句歌词也暗示了剧中李健饰演的郭德友点烟变冤的绝技，也奠定了整曲正义的基调。萧敬腾和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88票。第八名太和音乐杨宗纬致力宗盛先生越过山丘，跳空进榜第八名。 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才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那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 人生最好的结语，那就是一首歌轻轻的唱，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人世间游过一遭，好与坏都已经看淡了，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也怎么都值得。由此李宗盛写下了回味无穷的山丘，而今呢高晓松写下了这首越过山丘，并由杨宗纬来演唱，是音乐人对音乐人的一种最诚恳又单纯的致敬与拥抱。越过山丘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914票。第七名华纳音乐潘玮柏 Come Home。忘了勤奋努力才会靠运气，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就像那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the fool， 回家迷路收费在家替你自己付，没人黑的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尝试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now， like me， 不然褒贬污蔑是一种实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li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受家用税，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Hey，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我的最新单曲《Coming Home》呢，其实是在描述我相信很多人的心情吧。其实 Home 就是一个大家觉得很满意、很舒服、自在的一个地方。每个人对他的 Home 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些理解或是一些追求。有些人可能是觉得家庭啊，有些人觉得是成功啊，有些人觉得是朋友啊，聚会的时候就是最舒服、最自在的状态。那我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舞台上的感觉。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我暌违两年多的这张专辑最新的这个单曲，然后也是比较 hip hop 的曲风，然后带出来不只是我的故事，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对自己的一个自我追求，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选择也好，或是经历也好，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最新单曲 Coming Home， 也祝福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 home。 潘玮柏这首 Coming Home 上榜三周，得票96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孝琪。转身 有很长的时间考虑在一起，又有很短的时间选择分离，起初总是小心翼翼，结局为何轻言放弃，我不怪你没有勇气，只是爱得不够彻底，故事到了一半，你没有了继续的好感，我也只能无奈地看你走远，结局不应该悲伤，没有人可以的却步，难道 2017年王孝琪首张 EP 强势进击华语歌坛，词曲的创作都是他本人情感爆棚，结合音乐本身使他的两首歌更加的走心。主打歌曲《转身》旋律很优美，层次也很分明，高潮迭起，更富于国际化，是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王孝琪《转身》上榜五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7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第五名种子音乐罗大佑加三。 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包括的陷阱。 黛玉家时隔33年离上张专辑已经隔了13年之后，罗大佑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专辑《加三》。专辑的名字呢，无疑是和《加一》《加二》当中的两首歌曲有一定的延续性。作为一张家的隔世纪的续集，罗大佑在制作这张《加三》的时候，心境已经走到了比听歌者更远的地方了。至于内容的表达，一个老人的视角难免会给这个时代有一种冲突，会和年轻的荷尔蒙冲突。况且罗大佑还是一个早就在音乐里与世界和解的人。罗大佑的《加三》上榜四周，得票10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完美青春》林志炫，《空》。 穿的浮云不俗的伤离，梦寐的笑颜又怎能忘记。云散落风不停，几度拥有几度失去，不曾忘记前世的 《悟空传》的插曲《空》由林志炫演唱，用他天籁般的歌声唱出了空的空灵与伤感。你有没有感觉到林志炫一开嗓，感觉到整个人都掉进了另外的一个空间，一个无比空灵的空间，一个抛开了所有杂念的空间，一个有着纯粹清透歌声的空间。空绝对是令耳朵、大脑、心灵同时并作瑜伽的歌曲。上榜五周，得票105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说。 你说孤独是装傻，我说放手是作假，他说算了吧，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我说去你的坚强，你说给我的肩膀。我的伤已在找过去隐藏，他说算了吧，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我说去你的坚强，你说给我个肩膀，那些吻过的伤也在找过去。 张信哲在1989年出道，发行第一张专辑叫《说谎》。说谎，当时这首歌表达的是宽恕恋人之间的不真诚，并且呢，极度体现出了对于爱情真诚的那种渴望。如今已经50岁的阿哲，以前是情歌王子，现在是情歌王爷。他是一个跨越了卡带、CD、电子音乐三个时代的天王中的天王。张信哲说，上榜6周得票113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太阳动力，吴奇隆，《影儿》，千年一刻。 在我心上千年有的 岁月里，我不曾迷失方向。 人海茫茫，等你一刻回首凝望， 让我还你一个久违的天堂。 影儿说，除了对剧和推广曲非常的喜爱，其实呢自己之前也学过民歌，对音乐也是十分热爱的。和吴奇隆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时间很紧张，自己的身体呢还患了感冒，为了不耽误大家工作的进度，他坚持带病录制歌曲。录歌的时候，吴奇隆化身声乐老师，向影儿传授了许多流行歌曲的发声、咬字等方面的技巧，两个人默契地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录制。吴奇隆，《影儿》，千年一刻，上榜9周，得票1187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2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奔跑怪物萧亚轩，《明天的秘密》跳空进榜夺得冠军。 Can you say 不后悔掉眼泪 Why you love 招惹最麻烦的思只为琢磨一句至理名言别好奇没结局的剧情来不及带走梦的孤寂拥抱失去留下千金 萧亚轩，《明天的秘密》是为电影《心理罪》演唱的一首推广曲，歌曲以悠扬的吉他声为开端，萧亚轩澄澈又醇厚的嗓音渐入，画面感十足，中间部分将情感推向了高潮，失去爱人的悲痛与自责呼之欲出，他将情歌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不舍当中还透露着坚韧。萧亚轩，《明天的秘密》跳空进榜夺得冠军，得票1229票。好了，感谢您收听第12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下期再会。 你来过我的生命

着夕阳余晖辗转几多，芦苇藤头折射零星坠落，爱人儿心头多少焦灼，你是落马虎的隐喻，我失恋遇见你的冷冬夏去，随身附和牵手寒城睡去在湖光山色，爱人儿心头多少 北京时间12点整。